散长夜，孤身一个，谁轻轻哼出心里歌？而双双的身影贴着身边走过，却把诗还留给我。乱迷乱，悲欢交错，迷失中给他真太多，从不知他饰演这样的好戏，到这一天才猜破。 才差。